我们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，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。他说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 Yeah.